Hello，这礼拜有预备好要来听园长垃圾话吗？没有啦，这礼拜的园长聊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个常常在经文上会看到的一个东西，那也跟我们的服饰有关系。我们常常在服饰的时候会听到有些人会希望服饰有果效。不觉得基督徒很可爱吗？效果就效果，为什么要果效哦、？OK，果效呢，就是说你做的东西是不是有丰盛，是不是兴旺的？对对，那我们难免人在世界上就是很习惯会拿结果来看这个人是否忠心服事，是不是是不是有做对事情哦？OK，或者是不是有神在祝福？那其实圣经里面讲到非常多的方式，是你怎样子的话，你就会被神祝福嘛，成为神所喜悦的人。但是呢，其实我想要很多的服事团队的领袖，或者是主纠，或者是就算你没有在服事，但是一个基督徒的人，我觉得今天我想要来讨论两个东西，今天会有一些些比较多的来看经文上面。那这两个东西呢，一个就是果效，一个就是果子。我们今天会看到马太福音第七章，那这里面有很多的比喻呢，其实在路加福音的第六章跟第十三章也有，所以我们今天反而会先从马太福音第七章来看。那马太福音第七章的后面呢，尤其是在第十三节开始呢，就讲了两个门，对，窄门跟宽的门。接着又在第十五节讲到了两个果树，对。那再来呢，还有很多的两个的比较，比如说两种盖房子的人，对。那其实耶稣常常都是用这种比喻来让我们知道他在讲什么哦，就他想要聊的是什么。所以呢，我们可以看一下第十五节开始，他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哇，耶稣在这里说，光是看他们的果子，你就可以知道他是真的先知，还是披着羊皮的狼，是不是假冒为善的人？因为呢，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嘛，坏树就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耶稣又在十九节这里说，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他又再讲一次了，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耶稣在这里没有讲凭着他们的果效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不是说你今天事工做到的一个很兴旺，哇，你带领千人信主有这样的果效，就代表你是好果树诶。他没有这样讲诶，因为那个是果效，并不是果子。那果子是什么？大家都知道，果子就是关于圣灵的果子嘛，对不对？那包含你是不是良善的？你是不是慈爱的？你是不是有 self control 的？这是你的果子有很多，但是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在结果子啊？还是我们在服事或是在教会很积极、很努力的在结果效呢？果效跟果子不一样。果效呢，其实呢是按着神给你的恩赐，恩赐叫 gift，就是你拥有一些恩赐。比如说呢，有的人就会跟我说：“哇，你的 podcast 你讲话好流畅啊！”那可能跟我过去的经验有关系，或者是真的神给我这样的恩赐，是我很会沟通，很会表达。这个恩赐呢，可以帮助我在神国的事情上面对我有益，或者是对神的国度的扩展有益。那么呢，就是呢，还会结出一个很大的果效。那当然不是只有恩赐才能做出有果效的事情，当然你还有一些忠心啊，还有一些条件啊，有一些你愿意委身啊。就好像有的人他很会传福音，他真的每天都可以带不同人来小组，一直带人来小组，一直带人来小组，有没有？应该有遇过这种人吧？那或者是有的人就特别会教导，任何的素材在他口中，他就可以呢把它变成一个教材，就可以去教导人。所以他的学生很多，很多人也有成长。但是身为团队领袖或是传道人也好，甚至在一个基督徒，我们有的时候会眷恋，或者是贪图，或者是太在乎我们生命有没有这些恩赐，让我们可以做出有果效的事情。这东西都还是在于我们，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心 在为奴，而不是身为一个儿子。因为呢，身为一个儿子的期待不是我可以做出好的东西、大的东西才可以被奖赏。身为儿子是，我不管是谁，只要我就是呢，像我爸爸教我做的去做，爸爸就爱我，我甚至是白白的就可以得到爸爸的爱。我们大部分人真的还是很习惯是一种为奴的心情，就是我必须要做非常好的东西，我必须要做出口碑，我必须要很多人爱戴，我必须要很多人支持，我必须要有丰盛的果效，我必须要越来越怎么样。这些都不是邪恶，这些也是我们人生的求进步需要去做的。但是其实耶稣在这里呢，很清楚的讲到，我们终其一生，甚至我们在信主的路途当中，要竭力去追求的是结果子。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经文在这里讲的，他说：“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想大家生命可能也会遇到很多人，他可能事业非常的厉害，但是他为人非常的糟糕。那你就会想说，天哪，神怎么这么不公平啊？如果你心里有这种话的人，建议你去读诗篇73篇哦，可能会安慰你一些。对，就是呢，但是呢，他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神在这里清楚的讲到，耶稣说，那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呢，在这里讲的，凡听见我话就去行的，就像是一个聪明人。他讲到两种房子，一个房子盖在磐石上，另外一个房子盖在沙土上面。所以一个呢会总不倒塌，但是另外一个呢，风吹水冲雨淋，然后呢房子就会倒塌的很大。这就是我们认识的，怎么不太一样呢？所以神可以给我们丰盛，甚至会有房子，但是哪一种才是稳稳的房子，是遵循他的话而建盖的这个房子。仔细看我们圣经里面，神从来没有说你们要去做大事工，就是丰功伟业我就必爱你们。神要我们爱神爱人，神要我们使万民做他的门徒，神要我们结出生命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因此呢，我想这就是我们可以花时间去思考，我的生命到底在乎的是结果子，还是呢，我的生命在乎的是我服侍的果效。希望我们可以呢，花一点时间在神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那不是一直在结出很多没结果的枝子。我们可能就做那个，又做这个，又做那个，但我们太少时间去关注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在结果子了。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不结果子的枝子而已。我们要连接于神，去想有什么东西是我们要真实的长出来的果子。可能有的时候你明明就是别人做错，但你愿意去道歉；有的时候你也累了，但是你愿意多走一里路，你愿意用良善的眼光去看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因为呢，耶稣也有在经文里面提到，有些人呢，到末后的日子呢，日子将到的时候，就后去找了耶稣说，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我们奉你的名做了很多事情啊，那为什么耶稣最后却说，你们走开，我不认识你们？没错啊，我们在教会有时候也是奉神的名做很多事情，看起来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的积极去做，但我们到最后却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没有与神连结，我们在乎的是做出东西有没有果效的话，到最后的日子，耶稣就说，你是谁？我不认识你，你走开吧。耶稣，我明明在做你要我做的事，我在做神呼召我做的事，但因为我们缺乏跟神连结，我们缺乏跟他有这个亲密的程度，他不认识你，这是我们所要的吗？所以呢，鼓励大家找个时间，也许在你的安息日，认真的花时间跟神有一个对话，跟耶稣聊一聊，讨论你们事工，讨论你现在经历的事情，讨论他希望你可以成为怎样子的人。在这个过程才是服事最有趣的部分，因为服事呢，从来都不是要来帮神做什么事，神超伟大，神要做的事他绝对有办法完成。但是为什么神要透过我们每个人在教会服事，一起建造他的家呢？因为呢，神也希望透过 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也可以做工，做他的工，做一个生命建造的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这才是他真心想看见的。所以鼓励大家思想一下，什么叫做与神同工？与神同工难道只是我们看到眼前的这些收获而已吗？那我们的生命是否因为服事，因为与神同工，也正在经历一些改变、蜕变、成长呢？有的时候这些成长可能会有一些成长痛，但是呢，如果你知道这正是神对你的管教，神对你的一些训练的话，你会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你会成为一个更像耶稣的人的话，那时候那真的就是你活出了这个命定了。因为活出这个命定就是呢，在你的呼召之处呢，越来越像耶稣。 OK， 期待大家都可以花时间在这个礼拜思考这件事情，也希望大家真实的在生命里面结出果子。